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中午的时候，克里斯朵夫醒了。在两三点钟以前，洛金是不会到的。他一边等车，一边在月台上踱着，只踱到月台以外的草场上。天色阴沉沉的，令人不欢，完全是冬天降临的光景。阳光睡着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好不凄凉。只有一辆交替的机车在那里哀鸣。到了边界近旁，克里斯朵夫在荒凉的田里站住了。前面有个小小的池塘，一泓清水映出暗淡的天空。四周围着栅栏，种着两株树，右边是一株秃顶的白杨在瑟索摇曳，后面是一株大胡桃树，黑油油的光秃的树干像鬼怪似的，成群的乌鸦停在树上沉重地摇摆，枯萎的黄叶一张一张落在静止的水塘里。克里斯朵夫觉得这些好像都见过，这两株大树，这个池塘，而忽然之间他迷迷惘惘的一阵晕眩，那是过去常有的境界，仿佛时间有了一个空隙。你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不知道生在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这种境界有了几百年、几千年。克里斯朵夫觉得那是早已经有过了的，现在的一切不是现在，而是另一个时代的。他不再是他了，他从身外看着自己，从极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站在这儿的，像是另外一个人。无数陌生的往事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血管也在那里奔涌不已。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几百年的旧事在他胸中翻腾，在他以前的多少克拉夫托都曾经受过像他今日这样的磨难，尝过这逗留祖国的最后几分钟的悲痛。永远流浪的种族，为了独立不羁，精神骚乱而到处受到放逐，永远受着一个内心的妖魔拨弄，使他没法注定一个地方。但他的确是个留恋乡土的民族，尽管给人驱逐，他自己倒轻易舍不得那块土地。如今轮到的是克里斯朵夫， 来经历这屠城了。他已经踏上了前人的旧路，泪眼晶莹。他望着不得不诀别的乡土隐没在云雾里。早先他不是渴望离乡的吗？是的，但一朝真的走了出来，又觉得心碎肠断。他回到了车站上，无聊地等了一会儿，火车终于到了。克里斯朵夫准备看到洛金那张大胆的脸伸在车门外面，因为他断定洛金绝不会失约的。但是洛金没有露面，克里斯朵夫不大放心地跑到每间车厢里去找。正在潮水般的顾客中撞来撞去的时候，忽然瞥见一张并不陌生的脸，那是一个13、14岁的女孩子，矮身亮，脸蛋很胖，红得像苹果，往上翘起的鼻子又短又小，大嘴巴，头上盘着一根粗辫子。他仔细一看，发现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只提箱，好像是她的。那女孩也在那里像麻雀似的打量着他。看到克里斯朵夫注意他，便向克里斯朵夫走近了几步，但到了他面前又停住了，睁着耗子似的小眼睛咕咕噜噜地望着他，一声不出。克里斯朵夫这一下可认出来了，她是洛金家里放牛的女孩子。他便指着箱子问，这是我的是不是？小姑娘站着不动，傻头傻脑地回答，等一等，先要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溥仪喽。那么东西是谁给你送来的？不是洛金是谁？得了吧，给我吧。拿去吧。哦，我早认的是你。那你刚才等什么？等你自己说出来是你啊。洛金呢？干嘛他没来？小姑娘不回答。克里斯朵夫懂得，他不愿意在人堆里说话，他们先得到关卡上去验行李。验完了，克里斯朵夫把他带到月台的尽头。那时候小姑娘的话可多了，警察来过了，你们一走差不多就到了，他们闯到人屋里，每个人都要受到盘问。米莎那大汉子给抓去了，还有克里斯顿，还有加斯班老头，曼纳尼和齐托洛特两个虽然不承认，也都被带走了，他们都哭了。齐托洛特还把警察打了一个嘴巴，大家尽管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没用啊。怎么是我？克里斯朵夫叫了起来。自然咯，反正你走了，这么说也没关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到处找你，还派了人追你呢。那么罗锦呢？罗锦那时不在家，他进城去了，过后才回来的。他看到我的母亲了吗？ 看到了，有信在这儿。他要自个儿来，可是他也被抓去了。 那么你怎么来的？ 是这样的，他回到村里，没有被警察看到，他正想动身上这儿来，齐德罗特的妹妹伊米娜把他告发了，警察就把他抓了。他看见警察来就往楼上跑，喊着说换一件衣服就下来。我正在屋子后面的葡萄藤底下，他从窗里轻轻地喊我，莉迪亚，莉迪亚。我上去了，他把你的提箱和你母亲的信交给我，要我到这儿来找你，又吩咐我快快地跑，别给人抓去。我就拼命地跑，这样我就来了。 他没有别的话吗？ 有的，他叫我把这方头巾给你，证明我是他派来的。 克里斯朵夫认出那条绣花边的小红豆花的白围巾，就是昨夜洛金裹在头上的。他为了要送他这件 表示爱情的纪念物而想出来的借口未免可笑。可是克里斯朵夫并不笑。 现在对面的火车到了，我得回去了，再会吧。 哦，等一等，你来的路费怎么样？ 罗晋给我的。 啊，还是拿着吧。 克里斯朵夫把一些零钱塞在了小姑娘的手里，他又抓住了小姑娘的胳膊。 啊，还有， 他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脸。小姑娘好像不大愿意。 你别躲呀，那不是为你的。 我知道，是为洛金的。 其实克里斯朵夫亲吻这个放牛女孩子的大胖脸还不光是为了洛金，并且是为他整个的德国。小姑娘一溜烟奔上了正在开动的火车，在车门口对他扬着手帕，直到望不见他为止。这个乡村使者给克里斯朵夫带来了故乡和所爱的人的最后一缕信息，然后克里斯朵夫又看着他去远了。等到小姑娘的影子不见了，克里斯朵夫是完全孤独了。这一回是真的孤独了，在异乡的土地上举目无亲。他手里拿着母亲的信和爱人的围巾，他把围巾塞在怀里想拆开信，但是他的手哆嗦个不停。里面写些什么呢？母亲有什么痛苦的表示呢？ 不，他受不了那些仿佛已经听到的如泣如诉的责备，他势必要回去了。 终于他拆开了信。 可怜的孩子，别为了我难过，我自己会保重的。好天爷把我惩罚了，我不该自私自利把你留在家里的。你上巴黎去吧，也许这对你更好。别管我，我会有办法的，最要紧的是你能够幸福。我拥抱你。能写信的时候随时写信来。妈妈。 克里斯朵夫坐在提箱上哭了。站上的职员正在招呼上巴黎去的旅客，沉重的列车隆隆地进站了。克里斯朵夫抹了抹眼泪，站起身子，心里想， 非这样不可。 他朝着巴黎的方向看了看天色，阴沉的天空在那方面似乎格外的黑，像一个黑暗的窟窿。克里斯朵夫毫不悲伤，可是他反复地念着，非这样不可，非这样不可。他上了车，把头伸在窗外，继续望着远处可怕的天色。 啊，巴黎，巴黎，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 暗淡的雾越来越浓，在克里斯朵夫后面，在他离别的国土之上，沉重的乌云中间露出一角淡蓝的天，只有一双眼睛那么大，像萨皮娜那样的眼睛，凄凉地笑着隐灭了。火车开了，下雨了， 天黑了。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里斯多夫到了法国，他满足了官员的好奇心，搭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浸泡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在到达之前一个小时，克里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纽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的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的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的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讨厌。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突然停下。四周是漆黑一片。克里斯多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作瞌睡的模样，又讨厌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里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地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是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克里斯朵夫在人丛中挤来撞去地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仆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有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里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下监设着小饭铺。店号叫做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里斯朵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克里斯朵夫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愣头愣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了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得夸奖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里斯朵夫话既听不大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 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儿，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个男人刚一走，屋里的肮脏情形就把他吓着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着满是灰土的油腻腻的水清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的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的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了，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涌来涌去，人来车往，阻塞交通，塞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滑溜，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里斯朵夫愣住了。他回到了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坠入狂乱的昏蒙状态，时时刻刻的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个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涩，他从头到脚的发烧，口渴的要死，荒唐的噩梦老盯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的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欲绝，差点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个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批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隔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他谈天。圣经跟他作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这本圣经，克里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在小旅馆里，克里斯朵夫打开了母亲给他带来的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地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地直到夜里。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拿幻境来惊扰我。你要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哦，你这人类的守护者。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啊，由他把我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庸俗的心灵绝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置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愉，为了博取新的欢愉而自甘堕落。克里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奈山上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里斯朵夫身上的热度褪尽了，他安安静静地睡下，直睡到明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地开始奋斗。当天早上，他就预备做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迪埃纳， 跟他的叔父在马邑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马央寺地方的犹太人，叫做希尔法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克里斯多夫决定投奔高恩。那家出版公司在马特兰纳区。克里斯多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希尔法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里斯多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里斯多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里斯多夫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地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来了，堆着笑容奔了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希尔法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的，皮色太红了一点，头发太黑了一点，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是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么两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个两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根、洛尚那一类的玩意儿。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而且还有人靠他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那都不成问题。所以希尔法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羡慕已经不稀罕了。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哈，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地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里斯多夫的手拼命地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他所表示的惊讶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里斯多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里斯多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里斯多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你从家里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里斯多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也的确非常快慰。可是克里斯多夫心里还是有点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来我说这里没有高安先生啊？啊，这里的确没有高安先生， 希尔法高恩笑着说，我改姓汉密尔顿。他突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有位女士在旁边经过，高恩笑脸相迎地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她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性感小说写得火辣辣出名的女作家。高恩又向克里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有忘记。克里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地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渺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里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啊，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高恩听了，神气俨然地回答，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克里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了结束他们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克里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呢。克里斯朵夫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得把跟大兵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起说出来不可。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妙啊妙啊，真够劲儿！他热烈地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就听了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12点，你赏个脸吧，咱们一起吃饭去。克里斯朵夫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暗暗地想到，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他们一同出去，克里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是想找些工作，现在大家还没有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 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高恩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克里斯朵夫赶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克里斯朵夫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2天没有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里，那种贪嘴和吐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里斯朵夫并没有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里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感激之余，他很天真地把自己的计划啰啰嗦嗦地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里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地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浇油，使朋友气恼到了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的事，站了起来，克里斯朵夫却死命地抓住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啊，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你放心，等会儿我就去找人。 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啊，好吧，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不用，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跑一趟算什么，反正我眼前也没事。 见鬼， 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地说：啊，不不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给我。 克里斯多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 他挣脱了克里斯多夫的手，急急忙忙地溜了。 嘿，讨厌死了， 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个德国人再来就得绑架。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把克里斯多夫完全忘了。克里斯多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他心里想， 真是个好人， 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很慢，但克里斯多夫因为昨夜没有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惫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12个小时。第二天从8点钟起，他就已经开始等待回音了。他相信高恩绝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室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叫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踱几步，楼梯上一有脚步声就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溜溜，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想着母亲，而母亲也在家里想着他。世界上也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想着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母亲孤零零地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他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却没有想到写过一封简短的信把这点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准确的消息的。克里斯多夫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隔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了进来，屋子里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又是一天，跟前一天没什么区别。克里斯多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了第3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出道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克里斯多夫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有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8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跑去了。受过嘱咐的仆人说，汉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里斯多夫大吃一惊，他忙问汉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10天8天吧。克里斯多夫失魂落魄地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上的，很快地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 或酸咸菜。他花了好大的劲儿，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谈谈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称颂法国通儒院官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了一阵。过了一个星期，克里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里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有察觉。他以他那种惹人讨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地问：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里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吧？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高恩越来越愁闷。克里斯朵夫看着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哎，我提过你了，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了，我非病倒不可。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啊？ 简直不行。哎呀，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非常不舒服。 哦，天哪，你得保重身体，好好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你得老实告诉我，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啊？ 克里斯朵夫把对方的推脱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克里斯朵夫的憨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恶，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里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我有个主意在这里。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克里斯朵夫马上答应了。那就行了，有个巴黎的最大音乐出版家丹尼埃尔托，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吧。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但埃奥托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能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里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 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